冬天里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全民健身激励我。我从雪山飞驰而下，映红寂静山谷。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逐的身影，跌倒、站立、旋转、冲刺，为国争光的梦想让火越烧越旺。 冬天里的火是北京冬奥会的火炬飞扬，红色和银色冰火相约，中国红和科技银激情飞扬。 冬天里的火是我们志愿者真挚的心愿，冬奥梦教会中国梦，我们愿做星星之火，照亮冰雪，温暖世界。 2022年北京冬奥之火点燃你和我。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个体验，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近日以线上方式举行，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开启携手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那么中国东盟达成了哪些共识？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将给彼此带来哪些发展契机？两国人民又将从中获得哪些实惠？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于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和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骆永坤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东南亚问题专家宋清润。二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主持人好。 哎，这期节目呢想请二位老师聊一聊中国东盟这对好伙伴的发展现状和发展的远景啊。我们先请骆老师呢和我们说一说这次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背景吧。 中国东盟呢实际上是从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建立对话伙伴关系，然后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建立了全方位的这种合作。那么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东盟加一、东盟加三的一些合作框架，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搭建起来的。那么随着这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搭建起来的这个区域合作框架呢，中国东盟的合作全方位展开，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合作。那么我们在2002年前后跟东盟就开始谈判这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直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 然后呢，后来2015年我们又搞了这个自贸区的升级版，这是经济领域。 嗯， 那么这个在这个政治领域呢，我们的互信不断的加强，到2003年中国东盟建立了这个战略伙伴关系。 嗯， 这是在政治领域。那么在安全领域呢，我们从2002年开始跟东盟这个谈这个南海各方巡逻宣言，然后共同维护南海的这种和平稳定。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是这个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向同时加强关系。那么一直到2020年，我们的这个贸易额突破了6800亿美元，东盟成为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双方的关系更深一步。所以我们到了今年，我们提出了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以一句话，从冷战结束以后到现在，中国跟东盟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是全方位加强，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关系得到了升级。 是的，我们看到这次哈，中国和东盟达成了31项共识，包括像总体关系、政治安全合作、经济合作、社会文化合作，和这个地区和国际合作。那么，请宋老师哈，就总体关系和政治安全合作这两个方面的共识，给我们介绍介绍亮点吧。 啊，好的。那么在这一次经典峰会上呢，中国和东盟正式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代。那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一致认识到呢，中国和东盟关系是东盟对话伙伴关系当中最具活力、最富内涵、最为互利的关系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典范，为亚太地区的这种和平与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这句话绝对不仅仅是外交辞令，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哈。我们都知道，过去30年以来呢，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不仅是惠及双方的稳定发展和民众的福利，那么也极大地促进了东亚乃至全世界的这种和平与发展。尤其是在疫情导致这个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之下，中国和东盟的这种经济合作蒸蒸日上，成为全球发展的重大亮点之一。那么其所带来的这种合作与发展红利，不仅仅提振了这个地区，而且提振了整个全球经济的这种发展和经济的这种复苏。 嗯，那中国和东盟双边经济合作共识有哪些亮点？请骆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我觉得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我们对经济合作有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我们始终把经济合作放到双方关系合作的首要位置。 嗯， 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中国跟东盟之间是存在南海争端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一些争议，但是呢，我们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我们始终没有把争议放到了双方关系的首要位置，我们始终是把发展，尤其是整个地区的和平发展和繁荣作为双方的首要位置。这也是在这样一种推动之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能够签订，然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版能够得到升级，那么明年还要实施的这个 RCEP 全面经济区域伙伴关系协定也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得以实施的，这是第一。其二呢，就是说双方在经济合作里面还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的合作不但要使双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增进，同时呢要使这个当地的民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么我们看到，尤其是2013年以后，就是中方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国在东南亚国家开始这个投资，那么我们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投资，有这种基建领域的，有这种更小的一些企业，包括对一些中小企业的这种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实际上是能够让当地的这种民众感到实实在在的这种收益。尤其是这个中国老挝铁路下个月要运营开通以后，那么我想像老挝人民他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这个铁路运营带来的这样一种收益，所以这是我觉得应该是中国东盟合作的第二个共识。第三一个共识呢，就是中国东盟在经济合作领域，我们始终是坚持以东盟为中心的这样一种合作的这种方向。那么中国东盟的这种经济合作是带动了整个区域经济的一体化。那么我们看，从就今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不管是东盟加一的合作，还是东盟加三的合作，以及未来要实施的这个 RCEP，始终是围绕着这个区域经济的整合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样一条主线在走，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中国东盟经济的这种合作是引领了整个区域的发展。 刚刚这个宋老师讲了，有了这个坚强的政治基础，宋老师说的这个活跃的经济往来，到了社会文化层面上，我们可能会看到哪些图景呢？宋老师， 我们说呢，就是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的发展，不仅仅是包括这个政治层面的这种发展。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包括这种经济层面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包括这个社会文化层面的这种交流， 以合作，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也是中国东盟合作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双方的这种合作，包括政治、经济或者其他领域的合作，也需要坚实的这个民意基础作为支撑。因此呢，双方长期高度重视，那么社会文化层面这种交流与往来。那么疫情呢，确实对过去这两年，将近两年的时间，为这个双方对这个双方这种文化合作啊，或者人文交流有比较大的冲击。那么但是呢，其实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边呢，双方通过这种线下线上相结合的这种灵活方式，也在持续不断的开展这种社会文化交流。那么我相信呢，未来疫情会逐步得到控制，那么在确保这种健康安全的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和东盟双方会有更多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社会文化层面的交流。那比如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未来可能会恢复，像以前那样，就是疫情之前那样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这种交流合作活动。那么因为这个还有就是再比如覆盖了教育、科技、卫生、文化、旅游、体育、青年、媒体等多个领域的这种中国印尼副总理级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人文交流机制以及相关的这种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也将有可能恢复到以前的这种面对面交流的这种状态。而且我相信呢，未来30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里边，那么中国和东盟双方的这种社会文化交流活动还会有很多的提升，那么会建立一个立体的这种更加丰富多彩的这种交流场景。那么双方就有更多的人员参与这种政治啊、经济啊、科技啊、教育啊、文化、卫生、体育等等这些领域的这种交流，那么将有更多的这种留学生到对方学校的学习。那么还有，这将更有力的支持东盟实现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有力的支持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那这里边有两个问题想继续请陆老师展开谈一谈，一个就是这个 RCEP 未来的前景会什么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经济合作模式为什么是以东盟为中心。 首先就是这个 RCEP， 那么 RCEP 我们知道明年它启动以后呢，这个它将是亚太地区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自贸区，也是一个最大的经济合作的一个协定。那么 RCEP 启动之后，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区域内的国家可以相互的享受这种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优惠。那么之前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区域内国家，你比如说日本跟韩国、中国跟韩国和日本之间，我们其实由于没有 FTA 的这种协定，所以呢，我们相互之间其实是没有这种更多的贸易优惠安排的。那么在 RCEP 这个框架下呢，区域内的国家之前没有签过贸易协定的，现在在这个框架下它也可以去享受一定的这种自由贸易的安排。那么这样会极大的加速这个区域内国家这种贸易的这种整合，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 RCEP 它里面涉及到了这个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这种新兴领域的这种合作。那么在现在这个疫情背景之下，这个经济数字经济的合作，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合作，它会极大的促进这个货物贸易以及服务贸易的这种运转，它这个应该是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RCEP 启动之后，这个地区的这种经济它会带来一种新的一种样式或一种新的一种活力。那么正是因为这种新的活力，我们相信这个 RCEP 会能够引领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领域中除了北美、欧盟以外更强劲的一个第三支柱，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三支柱，引领整个世界经济在疫情背景下的这种复苏。这个是RCEP。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济合作的模式哈，是以东盟为中心的，这是有什么样的考虑？ 就因为我们看，其实说这个冷战结束之后，这个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跟整个周边国家的这种合作是全方位展开的。那么不仅我们跟东盟，包括跟这个什么中亚、南亚，其实都已经开始了。但是呢，由于东盟离我们最近，而且这个中国东盟关系在冷战之后持续的向前发展，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得以跟东盟首先建立了这个中国东盟这个自贸协定。那么在这个自贸协定的推动下，尤其又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这种推动下，中国跟东盟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国家，我们一道合作去共同应对了这种危机。其实中国东盟其实是在这个亚洲金融危机之下推升了这样一种地区的经济合作，那么我们也就沿着地区合作的这样一种路径，所以推动了中国跟东盟的这种持续的这样一种合作。 那在这个经济合作层面哈，我们看到中国和东盟是相较于中国和其他 这些地区伙伴之间发展的，它相对来说是比较领先的。那么这种领先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引领作用吗？比如说对于东北亚的这个中日中韩。 对，就是因为中国东盟现在对这个我们的贸易量已经很大了，今年的贸易量应该能够超过8000亿美元。 嗯， 那么在这样一种很大的这种贸易量之下呢，中国东盟的这种不但是这种贸易的合作，包括我们一些这种具体的这种贸易方式的合作，你比如说这种投资，包括这个我们这个 FTA 的这种升级版，包括像 RCEP 这样一种这种经济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框架的这样一种模式，实际上现在都在引导的整个东亚地区甚至是亚太地区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所以我想这个未来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发展啊，它还是会以东盟这种为中心的这样一种区域，在这个东盟设计东盟框架下的一系列的这个区域合作经济框架，以及东盟所谓的它的印太展望的这个框架下去加强各领域的这种合作。 好的，我们看哈，就是国内的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其实前一段时间有很多这个东南亚的音乐，包括东南亚的舞蹈都特别特别的火爆，那就是这是他们就东盟文化对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我看很多人在翻拍啊，用他们的音乐翻拍哈。那我们中国的文化输出到东盟的情况怎么样？ 嗯，确实呢，因为我们疫情之前，就是我们作为学者多次到这个东南亚开展这种学术交流活动。 嗯， 那么我们也发现，就是中国的一些电视剧就是被通过这种翻译配音在缅甸啊或者越南或者泰国的一些国家确实比较流行。那么特别是都市情感剧什么的社会生活剧。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甚至在有些东盟国家中国的一些电视剧，它即便是没有被翻译或者是配音，在他们一些就是新媒体平台上或者是一些网络空间里边点击量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东南亚的很多青年学生啊或者青年观众，他们很多人懂汉语能看得直接看得懂中国电视剧。那么这是一方面这种中国文化对他们的一些影响。而且呢非常有趣的是呢，就是有一次我在泰国开展学术交流的活动的时候呢，我看到街上有些小朋友或者青年学生在跳这个中国的以前非常流行的这个小苹果的这种类似广场舞的这种舞蹈，说明中国的文化在东南亚其实在很多层面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同时呢这种中国和东盟的这种文化交流是其实是双向的，也是双向的影响彼此对方。那比如说泰国的电视剧其实最近这几年在中国的这种电视剧的这种也非常火，是吧？就是翻译成汉语，然后呢我们讲泰国的一些电视剧。其实东南亚其他一些文化其实我们也在是吧，也在了解和接受。双方的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是双向在影响对方，而且说这种随着人流的这种交流的这种增多，那么双向的文化的这种交流也会在逐渐的增多，那么彼此能看到更多的这种对方电视剧啊或者是什么歌曲啊或者什么音乐啊或者舞蹈啊等等，可能双方的这种这个友好的情感也会增强。 那骆老师，关于这个地区和国际合作的共识，就这次达成的31项共识里面哈，又有哪些亮点？ 我觉得地区和国际合作的共识，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吧。一个在地区层面，主要是这个中国东盟还是坚持了这个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第二个就是要继续促进这种开放，维持这种多边层次的这种合作。那么还是正如之前所谈到的，实际上在整个东亚地区，那么实际上这个地区的这种矛盾和困难是很多的。那么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南海争端。 对， 那么尤其是近几年来，美国这种一直在南海不停地制造这种矛盾和分歧。那么其实我们看，从过去30多年来以及最近几年来，中国跟东盟在南海上的这种协调，我们会发现我们始终是把这个对话沟通、战略协调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南海的这种和平作为这个地区合作的一种首要的一个基础吧。所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础的这种指导之下，南海地区的实现了稳定，那么整个亚太地区过去30年也是实现了这种和平稳定。这个我觉得是这个中国东盟合作的，不论说是经验也好，还是未来合作的一种模式也好，它会进一步得到持续。那么在这样一种模式之下，那么中国东盟还坚持的就是说要进一步推动这种国际合作。那么实际上在东盟中国这个10+3框架下， 以及我们更大的一种方位，比如说东亚峰会框架下，甚至是在这个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中国东盟始终坚持的就是要跟这个地区内的国家加强这种开放性的交流和合作，维持这种区域性的这种开放，维持区域性的多边主义，通过这种合作来促进发展，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这个是中国东盟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经验，也是未来中国东盟会继续坚持的一种发展模式。 这个经验我们能看到哈，双方的或者双边的这个大家的处理这个南海问题上，处理一些争端分歧问题上，整体保持比较克制，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背后的原因，首先一个就是这个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这个在过去30年中，我们的这种互信在不断的增强。那么冷战以后，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通过这种区域合作的这种建立，东南亚国家日渐感受到中国是能够真正带动这个地区经济发展，是能够实实在在帮助东南亚国家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主要的力量。这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那么当前这个尤其是2019年年底以来，这个新冠疫情在世界全球爆发以后，东南亚国家又实实在在感受到只有中国给他提供的这种疫苗和这个抗疫物资的援助，能够让他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这如何去这个就是对抗新冠病毒，这个是东盟在这一次这个疫情合作当中感受到中方的这种力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东盟对中国的这种互信是在增加的，正是因为有这种互信，再加上我们经济合作的这种利益的保障，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跟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我们是能够始终把这个分歧问题放到第二位，然后始终把这种发展的问题，把这种沟通的问题放在第一位。 那这些分歧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得到特别好的解决吗？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东盟在这个分歧问题上应该是能够处理很好的。一方面就是说，现在双方已经形成了这种一系列的这种双边和多边的机制。那么，我们跟东南亚在南海上有争端的一些国家，不管菲律宾也好，马来西亚也好，印尼也好，我们其实这种双边的沟通机制是很畅通的。从国防部长层次，从外交部长层次，甚至从管理海洋的部长的这样一些层次上来看，这个双边的渠道是畅通的，同时我们在中国东盟这个层次上的渠道也是畅通的。那么我们知道的，中国东盟现在一直在探讨要商讨签署的这个地区南海地区的行为准则，就是 COC， 其实这个工作一直在推进。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双多边层次的这个渠道是畅通的，而且我们是在保持推进的。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呢，中国东盟这个管控南海危机的这种能力是在上升的，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在这个新冠疫情这个背景下，这个东南亚国家跟中国越来越将这个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将这个区域的这种发展和稳定作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发展的要务。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后，东南亚国家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如果是南海继续生乱，那么它带来的影响就不仅仅是南海的影响，可能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影响，甚至是社会层面的很多问题会出来。所以说在这个新冠疫情问题之下，发展问题、地区的这种稳定问题应该说成为压倒一切的一个因素。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中国东盟又是在疫情问题和经济问题上是强化了合作。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东盟对继续管控南海危机、促进南海的这种和平稳定是有广泛的共识的。 明白。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近日以线上方式举行，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开启携手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那么中国东盟达成了哪些共识？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将给彼此带来哪些发展契机？两国人民又将从中获得哪些实惠？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那么在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达成在这个背景之下，将会给双方都带去哪些利好？有哪些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直接看到的？当然也有一些恐怕我们也不容易发现的，宋老师。 对，那么随着中国东盟关系的这种介入现代发展阶段，那么我想双方未来这种不管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或者其他诸多领域这种合作的这种前景会更加广阔，那么合作的收益也会更加的惠及双方20多亿百姓。那么我们 比如说我们普通百姓可能会在将来实实在在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这种合作的诸多成果，或者是我们已经在感受到了，未来可能会感受到更多。那比如说东盟的农民通过扩大对华的热带水果出口，他们的钱包就更加鼓起来了。但是中国，而且同时呢，中国的各地的老百姓，不仅是南方的百姓，连东北的百姓都能够经常吃到东盟的新鲜的热带水果。特别是在我们冬季，东盟的热带水果，或者是包括一些西瓜这样的水果，就是我们常见的水果，它是个反季节水果，我们经常能够吃到来自缅甸或者泰国的一些东南亚的一些水果，来补充我们的这种市场。同时呢，还有一些合作成果确实存在，但是可能不会被我们百姓直接发现或者感受到。那比如说，中国和东盟推动自贸区的这种体制升级，双方已经成为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增长态势非常好。那么去年呢，就是说中国和东盟贸易同比增长是6.7%，那么今年上半年双方的贸易同比增长38.2%，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是逆势上涨。因为全球经济都非常低迷，但是中国和东盟的贸易是增长如此之快，那么未来还会持续增长。那么这就是不仅给双方的这种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动力，那么同时双方百姓尽管说可能无法感觉到是哪一个贸易或者哪一个是吧贸易单是吧贸易出口贸易产品使我们的收入增加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双方合作蛋糕越来越大，那么双方大量的百姓可能会更多的直接或间接感受到这种合作带来的益处。比如说我们中国东盟老百姓可能整体上的就业机会就多了，工资可能就涨了，购买双方的产品可能更方便更便宜了，等等，这一些可能是我们直接或间接都能感受到的这种一些好处。 那我们通过前面几个问题哈，我们从宏观角度这个整理了一下这次中国和东盟达成的31项合作共识。从微观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企业之间的合作会有哪些机会？乐老师， 我觉得企业的机会更多的还是这个，它会有更多的这种零关税的这种合作。那么在这个中国东盟，我们现在要商讨这个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那么以及明年这个要启动的这个 RCEP， 在这些框架下呢，这个中国跟东南亚国家之间呢，我们的这种货物贸易的出口啊，会有更多的享受这种零关税。那么包括东南亚的这个农产品会更多的出口到中国，这个是东南亚国家一直有所期待的。那么再加上这个电子商务，以后这个电子商务合作的深化呢，未来像东南亚的一些农产品的特产，比如说像榴莲、咖啡等等，它可直接就通过这个电子商务的形式，就能够直接从云端就能够到中国来。所以说这个应该说是未来这个中国东盟通过这个电子商务的形式加强这个农业合作的一个亮点，这个是未来这个企业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个相关的经济合作框架的这种带动啊，包括这种投资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加强以后啊，未来那个东南亚的这种中小企业会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到中方投资的这种实惠。那么疫情之后，实际上东南亚这个很多中小企业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已经倒闭，有的面临这种工人的失业的困难越来越突出。那么未来这个我们的大量的投资进入东南亚之后，尤其在这种相关的这种贸易和投资框架的这种保护之下呢，未来我们的这种投资和贸易会带动东南亚中小企业的这种就业，会创造更多的这种就业机会，尤其是会带动这种电子科技类企业，也就是说配合电子商务或者说 5G 这个系统的这种电子科技类企业的这种发展，那么未来这个东南亚的这种就业也好，还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好，会迎来一个新的机遇。 对，这个相应的关税也会减免哈。 对，现在就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在逐渐的提质升级嘛，那么双方这种关税就是会越来越低，甚至最后可能在某一天我们的关税可能就是双方的贸易关税，贸易产品的关税基本上可能会是零。那这样的话，双方的贸易量可能会更大，那么双方这种这个贸易企业的这种会更加的发展的更好，那么这个工人的机会就多了，就业机会就多了，然后呢工资也会涨了，是吧？老百姓买到双方的这种产品也会更便宜了，因为没有关税了嘛。 对对对，这个确实，其实我们对老百姓来讲，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伙特别喜欢吃泰国的榴莲呢，是吧？ 对，很多很多这类水果，榴莲啊，什么山竹啊，什么这些都有很多这种水果，包括我们经常吃的这种西瓜，因为冬天我们可能吃西瓜比较困难。那么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特别缅甸或者泰国一些国家，他们这个一年四季都非常暖和嘛，就是我们冬天吃的很多西瓜都是进口的来自缅甸，包括我们吃到这个还得有其他一些热带水果，什么芒果啊，从缅甸、柬埔寨或泰国过来的，马来西亚 都非常好，而且是非常量非常大，而且也比较便捷。 嗯，确实，也就是说我们指日可待就能够把那些相对来说比较贵的哈东南亚的水果很快就会降下价来了，这是对我们最可能最实惠的一个影响哈，我们立刻就能通过这个超市的标价能够看得到的。人民往来您觉得又会有哪些便利条件呢，宋老师？ 我简单介绍一下疫情之前和疫情之后，疫情之前的情况，疫情之后的展望哈。 嗯， 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呢，其实双方的这个人员往来已经非常密切，量也非常大。嗯，最高的时候就是疫情之前，双方每年的人员往来达到五六千万人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那我想呢，就是说，未来如果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那么双方的人员往来也会逐步的这种恢复正常。我想总会有这一天的，是吧？也会更加便利。 嗯、 那比如说，双方游客到对方旅游，可能有可能会享受到，更多的这种签证便利化，或者签证费减免这种便利措施或优惠措施。那么双方的学生到对方留学的签证啊、生活等方面，可能会享受到更多的这种便利举措，或者是更周到细致的这种服务。而且呢，比较大家能够感受到的，可能是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双方这种跨境互联互通的推进，尤其是陆路交通这种跨境互联互通的推进，那么交通会更加便利。比如说，中国和老挝的铁路将正式开通，就很快，下个月就要正式开通。然后呢，中国老挝铁路泰国等国的这种跨境铁路的联通也会在加快。那么整个尤其是中国西南地区的这种民众与东南亚的这种陆地往来会更加的这种便捷， 对， 那么这也会增强双方这种民众的交流啊、旅游啊、贸易投资的这种发展。我想这都是重大的利好，我们能够切身的感觉到这种便利度。 嗯，教育方面呢，因为毕竟像新加坡有很多好的学校哈。 教育方面的这种交流其实是挺多的，其实因为我们在学校嘛，其实我们自己能够在学校里边看到一些东盟国家来的这种留学生，那么尤其是在这个西南地区，云南、广西啊、广东这些地区的这种东南亚留学生会更多一些。 嗯， 那么而且呢，我想未来到疫情之前或者到现在这种情况呢，大概是中国和东盟双向的留学生数量在有十几万、二十万左右。 嗯， 那么我想疫情慢慢的结束之后或者得到控制之后呢，双方的这种教育的这种往来也会更加密切，或者是比如说会有更多的学生去对象国的去交流，然后呢去学习。那比如说像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未来可能会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会恢复一系列的这种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是吧？ 嗯， 然后呢其他形式的这种教师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包括更广泛的那种智库学者之间的那种交流，我想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可能会逐渐的这种恢复和得到提升，然后这样的话，双方的这种民众之间的这种了解，就会增多，然后感情也会拉近。我想这个对民心相通啊，和民间共同体建设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确实，确实，嗯，因为说到底是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幸福指数在逐渐提高，这个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这个友谊会变得更加的深厚啊。 对，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合作，就是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说。政治合作、经济合作等等这些合作都很重要，但是呢，我想就是我们所有的合作都需要一个，坚实的这个民意基础来作为支撑。那么这样的话，教育、社会文化方面的这种交流往来、民心相通就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是保障我们长期友好合作能够持续推进或者是提升的这个重要的这种基础。 嗯，其实我们谈到无论是双边关系还是多边关系哈，有一个大的背景。在最近几年可能不得不提就是疫情，疫情对于东盟的影响有多大，双方怎么样去越过疫情这道门槛，更好的是双方的人民能够感受到获得更大的这种幸福感。刘老师， 疫情应该说尤其是2021年对东南亚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你看像印度尼西亚，它现在的这个累计确诊病例已经是420多万，那么但是呢，由于最近一段时间东南亚这个管控措施初见成效，所以东南亚国家目前已经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放松管控，开始恢复这个旅游和这种国际交流。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那么未来中国跟东南亚在这个加强这种旅游合作、加强国际交流这个方面，我们的这个空间是很大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尽管东南亚疫情现在有所恢复，但是从全球疫情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这个疫情应该说疫情的危险仍然没有过去，所以说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 近平主席在这次中国东盟峰会上提出要继续给东南亚提供1.5亿剂的这个疫苗，以及更多的这种抗疫的这种援助。所以我想未来啊，中国东盟一方面是要加强这种这个疫苗的合作，疫情物资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探讨这个疫情之后我们进一步怎么去加强这种人文交流，加强这种经济合作，这个应该是我们要进一步去做的。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中国跟东南亚国家要探讨这个怎么在整个区域建立一个区域性的这个医疗卫生合作框架，来应对整个其实不仅仅是新冠病毒，可能未来还会有新的一些这种危险，这种卫生安全领域的这种风险。那么我觉得中国东盟现在这个基本的这个合作的框架和路径是成立的，未来也是有可能推动整个区域建立区域性的这种这个应对这个新冠病毒和整个卫生安全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机制。那么只有在这种机制的保障下，区域性机制的保障之下，再加上国家之间这种努力的话，我想这道坎应该是能过去的。 确实，就是还有哪些挑战和困难是需要中国和东盟双方共同去努力应对的，宋老师？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双方的这种关系发展态势是非常好，而且未来我想这个友好合作仍然肯定是主流哈。但是呢，就像国际社会当中，就是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某个国家与某个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一样，那么中国和东盟也难免会有一些双方的关系有一些挑战或者困难。这个也是正常的，比如说，中国和东盟高度重视这个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的进程，但是这个进程由于在过去近两年时间里边呢，就是这个疫情肆虐，导致这个双方这个谈判代表不太方便，不太安全的这种开展这种大规模面对面的谈判，所以说这个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进程也有所延迟。那比如说中国和东盟贸易也存在一些问题。尽管说总体态势非常好，但是呢确实也存在一些小的问题。那么比如说双方的企业在利用自贸区域互惠政策方面，对这个政策了解不够熟悉，或者不够了解，或者是这个利用优惠政策这方面有一些不足，这就是双方这个贸易发展的潜力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那么还有就是东盟呢对华长期存在这个贸易逆差，那么如何使双方的贸易量更加均衡，那么这个问题也值得双方去重视解决。那么当然了，就这些小的问题，或者是或者是一些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并不影响中国和东盟友好合作的大局。我想未来这些问题也会得到逐步的这种解决。 明白。好的，感谢宋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宋老师。我们总是看到好事情会让大家更高兴哈，这是全体人类共同的目标。我们的友情友谊变得更坚固，有更好的发展，两国人民会有更好的往来，更好的交流，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富足，所有的牵扯到的20多亿人民将变得更加幸福，这是我们共同期待的。我们也希望下一个30年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特别感谢二位老师能够接受的采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 伸出你的双手，真诚地拥抱梦想，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点亮梦想，点亮你迷茫的目光，点亮梦想，在未来我们紧紧绽放，点亮所有为爱凝聚的每一束光芒，彩虹一定会下在前方。某一天都会鼓掌，伸出你的双手，真正的拥抱梦想，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点亮梦想，点亮 距离的心跳。